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上一個星期咧，我哋已經同大家講過啦，我哋嚟緊咧會有一個新嘅模式啊，去俾大家欣賞多一啲關於劇本上面唔同嘅一啲內容啦，或者有啲多啲唔同嘅題材嘅劇本嘅。咁當然啦，唔係話炒咗阿初同埋六姑魷魚，咁佢哋咧依然會喺我哋一劇之本嘅節目入面咧繼續出現啊，繼續咧同大家去分析劇本嘅。咁但係咧，我哋有一個主持陣容上面嘅新嘅改动啊，咁亦都希望可以带到更加多新嘅化学嘅反应啦，咁就俾更多嘅听众们去认识嘅。咁而节目入面咧，除咗有我冯杰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新嘅拍档嘅主持，就系施淑婷啊，饺子咯。Hello， 饺子。 Hello， 你好。 喂，饺子你好啊。首先我谂都可以俾啲时间大家咁多位听众认识一下你。咁但系我有一个问题，首先想问一下嘅就系点解你叫做饺子嘅咧？ 系咁呢个问题呢，咁我通常呢就会啊諗住有个开心啲嘅介绍啦，咁我就会同人讲因为我皮薄馅靓囉咁样。咁通常呢个反应都系咁样嘅，系 dead 咗㗎咁。咁呢个系搞笑嘅。 唔系认同嘅，啱嘅，系绝对认同。 呢个系搞笑嘅，咁其实真实嘅版本都系同戏剧有关啦。咁喺多年前即系都十年前啦咁样。 哦，你依家都系十几岁嗰阵睇落，咁即系几岁嗰阵啊？ 系啦，咁当时啦，咁玩开始玩戏剧啦，咁我就成日都笑嘅，一做戏尴尬啊嘛，跟住就会笑啦，咁大家都觉得哦，笑得好似某位女明星啊杨千嬅咁样，咁嗌我千嬅千嬅咁样啦，跟住后屘咧就有套电影啦，就系叫饺子上映，佢哋就嗌饺子饺子啦，从此咧我做戏嘅时候，即系剧界咁样就会嗌我做饺子，咁我就用咗嚟做花名啦。 哦，但系嗰个笑系 NG 嚟噶系嘛？ 可以咁讲啦， 我哋行内嗰啲叫爆蟹嗰啲， 系啦，冇错就系呢啲啊。 好啊，咁但系其实咧，饺子系一个专业嘅演员嚟嘅，佢亦都系香港演艺学院嘅毕业学生啦。咁你 系 主修表演嘅， 冇错。 系啦，咁我谂大家亦都好多嘅机会咧，可以喺剧场入面欣赏到啊饺子嘅演出啦。同埋我知道咧，电视方面你都有参与一啲制作咁样嘅。 主要系一啲广告拍摄啦，电影啊，同埋一啲其他媒体嘅拍摄我都有参与嘅。 所以大家都可以一阵有机会都系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个网站一劇之本啊揾翻。咁咧就我哋一阵有张相可以俾大家认识一下我哋今日嘅新主持阿饺子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分析剧本咧就净系得我冯杰同埋阿饺子咧都唔够。我哋咧亦都请咗一位专家，咁咧同我哋一齐咧去深入分析每一个嚟紧嘅剧本嘅。咁系边一位嘅专家咧？饺子应该呢一位咧同你嘅渊源都好大。 冇错啦，就系我第一年咧读 APA 嘅时候咧，呢位老师就已经开始教我剧本分析噶。 哇，剧本分析好啱晒我哋今日嘅节目啊！ 冇错，佢就系胡海辉老师。 胡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我谂我唔止教咗剧本分析嘅，仲促成咗好多嘢嘅。 冇错，我第一个跟嘅喺学校跟嘅戏咧，就系跟胡老师做导演嘅，系《恋恋仲夏》。 因为当年佢哋入学，而家都好似仲系嘅。入学嘅时候就系要，即系你初初第一年入学，你要跟，即系虽然你系学紧表演，咁但系舞台应该系即系团体噶嘛，即系一齐做噶嘛，即系所以入学嘅时候你都需要跟一个戏去做一个后台嘅助理舞台监督咁样，我哋叫 ASM 啦。咁当年阿饺子咧就咁啱跟着我嗰个戏啦， 我系有意跟拣呢个戏去跟噶， 唔系你应该话有意跟阿胡老师去做嘅， 就系呢个原因。 咁后来无意就多咗好多嘢啦。 多咗啲咩咧？啊， 咁 系呢啲我哋咪后可能再慢慢讲。咁其实胡老师咧，大家都应该唔会陌生噶啦，因为咧胡老师之前都上过嚟我哋一剧之本嘅节目入面，咁就讲过剧本嘅。咁我记得嗰阵啊，胡老师带咗个剧本系 proof 啊， 系啊，求证啊， 系啦，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剧本嚟。咁我知道咧，嗱嚟紧我哋嘅一剧之本嘅节目咧，除咗有胡老师啦，咁我哋嘅阵容咧，仲有黄晓初阿初啦，仲有六姑韩敏敏啦，亦都有咧编剧钟燕诗阿诗咧，加入咗我哋嘅团队入面。咁每个礼拜咧，咁佢哋亦都会出现啊，同大家一齐分析剧本嘅。咁希望呢个唔同嘅阵容可以带到俾观众更多嘅新鲜感，亦都认识更加多嘅剧本。咁而胡老师咧，我谂亦都已经揀咗一系列嘅劇本咧，其實嚟緊咧都會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嘅。咁我即係因為我哋一開始都已經即係睇過少少胡老師揀嘅一啲戲啦。咁都係一啲我諗係比較對於即係小弟嚟講咧，一個普通嘅觀眾嚟講咧，係一啲比較陌生啲嘅劇本嚟嘅都係。但係可能喺你哋演藝界入面嘅嚟講，或者戲劇界嚟講咧，都係一啲出名或者係都好認識嘅一啲劇本咧，會唔會咧？ 係嘅，不過呢、這個即係講翻轉頭就係有啲可惜啦。其實就係嗰啲劇本喺外國其實好經典嘅劇本嚟嘅、人哋即係已經即係做到爛㗎啦。咁樣譬如遲啲我哋會講一個《玩偶之家》嗰個戲啦。其實一百年前係即係一個經典嚟嘅，係已經無數咁多個版本做過，香港都做過。哇！我近年都睇過好多唔同嘅版本。咁但係呢啲戲可惜嘅係我覺得好嘅，香港而家做好多原創劇，我覺得係好嘅。咁但係亦都少咗一啲睇一啲外國呢啲即係人哋好嘅劇本嘅機會咯。咁所以我諗點解啊？好似即係傑里或者都會睇下舞台劇啦嚇，但係都唔認識嗰啲劇本，這個我覺得係可惜嘅。咁所以點解揀嗰啲劇本就係覺得借呢個機會啊，希望即係你聽咗個跟住聽咗節目會有興趣，你去借啲劇本嚟睇下啦。咁嗰啲劇本好多時都會你向其他嘅圖書館都會揾到嘅。 咁所以聽眾們都可以嘅，即系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可以啊，再揾翻个剧本出嚟，再慢慢细阅一下，咁大家可能咧可以领悟到更加多经典剧本之中嘅奥妙嘅。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今日咧，胡老师咧亦都带咗一个剧本嚟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 今日咧就会讲一个同志少年虐杀事件。咁其实咧系一个1999年嘅剧本啦，佢系关于一个真实嘅事件去讲嘅。咁就系喺美国嗰边啦，发生一件 虐杀事件啊，应该系一个案件啦，系啦。 系啊。 详细嘅内容咧，我哋可以一阵再会同大家讲一讲啦。咁、但系呢一个我睇个剧本嘅时候咧，都觉得几特别嘅，就系佢个形式有啲可以话有啲跳脱或者点样咧， 即系唔似一般嘅剧本系一个角色就连串晒嘅，可能系好多唔同嘅角色变换啊，咁而对白都系好短， 即系每一个角色嘅对白可能系几句咁啊，交代咗一样嘢，好特别嘅风格嘅一个剧本啊。 呢个系我会归类去纪录剧场啦 ，documentary theatre 啦。咁因为点解拣呢个作为开头咧？因为其实上次嚟嘅时候啊，记唔知仲记唔记得都啊，你哋倾嘅时候都讲过，我都开头都讲过话，我近年我自己都专注做一样嘢就系纪录剧场。咁嗰阵时都话啊，点解唔拣？我仲记得好似系你问定系初问咧，点解唔拣一个纪录剧场嘅剧本嚟讲啊？咁我话嗰次第一次咁拣过我最中意嘅剧本先啦，又即系亦都系相对地冇咁主流嘅纪录剧场呢样嘢，咁所以嗰次就拣咗求证。咁但系今次既然继续有其他剧本去介绍啦，咁就不如带一个即系上次我讲嘅呢种咁特别嘅形式嘅纪录剧场嘅剧本嚟到去分享俾大家啦。咁纪录剧场即系如果要讲好复杂咧，可以好复杂嘅。咁但系好简单嚟讲咧，其实你想象好似大家睇你哋港台节目《铿锵集》，一定有睇过啦啩。咁嗰啲纪录片咁样咯，即系或者一般纪录电影咁样咯，即系个前设系佢一定系基于一啲真实嘅事件或者人物啦。咁然之后你都系经过你自己亲身去做嘅资料搜集。 啦，個資料搜集可以係一手嘅訪問，可以係二手嘅揾翻啲文獻啊嗰啲嘢，咁然之後你再將嗰啲訪問文獻，再將佢整理編排，然之後變成一個演出，咁即係其實我講到呢一 part， 你發覺係好似鏗鏘集一樣嘅啫嘛，係咪？你都係咁樣去訪問咗人，然之後再將嗰啲素材剪剪埋埋，變成一個半個鐘頭嘅一個節目咁樣。咁但係紀錄劇場個唔同嘅係，即係好多時咧會係由演員去演繹嗰個受訪者咯。即係如果你睇鏗鏘集，我剪咗出嚟拍咗出嚟嘅都係嗰個當事人啫，係咪？我播翻出嚟嗰個片段。咁但係紀錄劇場就係好多時可能會當然亦都有一啲情況係嗰個當事人做翻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如果做紀錄劇場嘅方式就係個演員去演繹翻嗰個受訪者咯。咁我即係所以都係基於個，但係個重點都係基於真人真事啦。你亦都應該嚇道德上，你唔應該扭曲當事人講嘅。雖然你係再演繹佢嚇，你可以幫佢突出佢要講嘅嘢，但係你唔應該扭曲佢講嘅嘢。 咁、我都想即係呢個機會再請阿胡老師都講多少少，即係點解你會咁鍾情或者咁專注去做呢一樣嘢？ 啊，呢、這個就正正解釋翻點解我會揀呢個劇本咧，同芝士蓮有殺事件去同大家分享咧，因為呢、這個。就正正係影響我自己好大嘅一個劇本，令我首先令我認識咗啊，原來有一樣嘢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紀錄劇場嘅咁樣。 即係呢一個係你睇紀錄劇場嘅劇本入面嘅第一個。 可以咁講啊，係啊，因為我仲記得嗰陣時應該係2003左右啦嚇，自己嗰陣時都搞劇場搞咗一段時間啦，即係都覺得覺得有啲閹門嘅，無論自己搞嘅或者入場睇嘅，都覺得啊點解？我哋做嘅嘢同我行出个劇場外面冇关系嘅，即係你知主流劇場都今成为都系嘅，即係都系娱乐为主，系嘅，娱乐系紧要嘅，劇場一个最重要嘅作用都系娱乐，咁但係唔应该淨系娱乐㗎系嘛，同埋如果我哋睇出面人哋 New York London 嗰啲即係发展得好嘅人哋唔淨系娱乐囉，人哋劇場系可以提供一个渠道俾你去讨论，去教育，去倡議一啲嘢嘅地方，咁但係點解香港嘅劇場好似，我行出個劇場之後，即係除咗引你笑之後就冇嘢㗎喇喎，咁自己就覺得有啲閹悶啦、咁咁啱呢，我嗰陣時有個好同學周慧強，佢就去咗美國 New York 嗰度睇咗個戲，即係嚟緊會講呢、這個 The Laramie Project。即係同志少年有殺事件呢個戲，咁佢睇完之後佢翻嚟就同我喂呢、這個戲好正啊，呢、這個戲好好啊，咁我有咩咁正啊？咁佢講話呢個戲用咗一種形式，就係、是、叫紀錄劇場嘅形式，就係、是、佢基於真人真事嘅，就係、是、真係有一單頭先你講話一單命案發生啦，就係響華陽明州呢個小鎮 Laramie 呢個小鎮，我譯咗做拉納米鎮啦，呢、這個小鎮嗰度咧有一日有個後生仔佢被人發現嘅時候遍體鱗傷，佢被人發現嘅时候未死嘅，但系俾人打到遍体鳞伤啦，然之后即刻送去医院啦，但系送咗医院两三日之后就抢救无效都死咗啦。咁当时嘅美国系一个头条新闻，好大件事，因为某个程度上系因为佢本身系个同性恋者嘅身份啦。咁美国亦都对呢个 homophobia 恐同呢样嘢系会有好多讨论嘅，咁所以引起即系成为咗头条新闻，咁亦都引起咗一班纽约嘅 artist， 即系 theatre 嘅 artist， 戏剧工作者嘅兴趣啦。咁佢哋就覺得啊，我哋想親身去了解究竟發生咩事，點解會引致有呢一單咁樣嘅命案嘅咧？咁樣咁，於是佢哋真係親身走咗去訪問，做咗成幾百個小時嘅訪問，然之後就將個幾百個小時嘅訪問輯錄咗，變成而家個劇本，變成個演出啦。咁啊，我個朋友就同我講話，好震撼，因為你想象得到。即係等於你睇《鏗鏘集》，你睇到一啲節目拍得好嘅時候，即係你覺得啊，原來係真係咁嘅個社會咁樣，我真係冇留意到，原來真係有樣咁嘅事發生。咁哇，我一聽嘅時候，我自己就覺得我冇親身去睇，但係聽呢個方式已經好吸引我。即係正正，我覺得因為我當時困惑緊嘅就係點，即係點樣將劇場同埋社會拉上關係咧？點解點樣去令到我行出劇場？同我現實見到嘅世界有關係嘅咧？咁好似呢一種形式係正正解答到我嘅疑問喎。咁於是我冇錢飛過去 New York 睇戲啦，冇咁有錢。咁好彩，咁後來咧，咁有劇本啦，睇咗劇本啦。 咁覺得啊，覺得好正嘅，都睇咗劇本，不過及唔上真係睇影像。咁咁好彩咧，當年嚇仲有 HMV 啊，咁行過 HMV 嘅時候咧，發覺有個 DVD 出咗嚟嘅，就寫住同志少年，佢唔係用虐殺呢個字眼嘅，呢個係我而家譯嘅時候一個字眼啫。佢嗰個係同志少年謀殺事件類似咁嘅嘢啦，我唔記得譯咗做咩啦。係冇正式上過畫嘅一套戲嚟嘅。咁但係睇咗 DVD 啊，記得已經望見，然之後睇睇個介紹，發覺咦，咪就係 Laramie Project 咯，睇個英文咁。因为即刻买翻屋企睇啦，哇！咁跟住一买翻屋企睇嘅时候，我完全感觉到嗰种我朋友周慧强嗰种现场睇嗰种震撼啊！嗰震撼系第一，你知道真实系发生过一件咩事啦；第二系佢唔需要重复翻好似一般我哋睇嘅，即系基于真人真事去写嘅，即系你想象一单咁嘅命案吓，你可以基于真人真事，即系如果无线嗰只拍法系咪，你就会想象可以好，甚至荷里活电影你可以好 juicy 嘅，可以拍得哇色情暴力乜嘢都有，因为呢个男仔点解会被人打呢，就是他之前一晚呢去酒吧的时候结识了两个男仔。那两个男仔话自己是呃这个男仔是同性恋者啦。咁然之后引了这个男仔出去。咁然之后就抢晒身上的东西，不特止仲这样打到他遍体鳞伤。咁你想象得到，如果用一个即係剧情片嘅拍法呢，可以要 juicy 嘅。但係呢一个剧本佢就唔系，佢但係虽然佢唔系咁样拍法呢，唔系咁样创作法呢，但係我仍然可以睇返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即係可以做到个剧情片所做嘅嘢。但係同时间比起一般剧情片所唔同嘅就係，我同時間可以睇到唔同人嘅角度，大家点样去睇呢件事，大家呢件事点样影响緊大家。哇，咁我觉得哇，好正喎！正正就係我想要揾嘅嘢喎，當時咁，所以就即係係咯，我就好深印象啦。我記得自己仲其實2005、2006年嘅時候咧，2004、2005嘅時候，其實自己膽粗粗咧模仿佢模式去做咗，想做一次紀錄劇場嘅創作嘅，我 base on， 因為人哋講命案嘛，咁我又學人哋去啊攞單命案嚟做啦咁樣。唔知你阿傑嚇餃子太細個，可能冇印象啦。但以前咧一個秀茂坪咧燒屍同黨燒屍事件，都係啦，阿傑都應該有啲印象。當時都係幾震撼嘅一件事，就係一班十幾歲嘅僆仔，又係將一個同伴打死咗，然之後跟住。即係直情燒埋個屍咁樣，咁嗰陣時我就模仿佢呢個模式咯，就模仿同志少年一殺事件模式，諗住啊，我自己就會做訪問，去實地現場去訪問，咁 一個人去做啊？ 唔係，我都揾咗啲志同道合朋友嘅，咁但係嗰陣時冇申請錢，因為我自己未試過做，咁所以我冇申請一啲資金嘅，諗住試下先啦，睇下希望有啲成果先申請錢啦咁樣，咁但係發覺咧好難做嘅，發覺我諗一來個你始終牽涉命案啦。即是香港人不是咁容易去讲。我记得当时我找到最埋身呢，找到一个小童群益会的，因为当时这班同党他其中一个向秀茂坪一个成日聚脚的就是小童群益会那里。咁我是某啲即是搭上搭咁样，终于联络到小童群益会的高层。咁然后跟住问我想找返呢件案当时接触他的个社工。咁但我得嚟的 feedback 就是话唔想再提啦。個社工呢件事，咁我諗真係太大件事啦，對佢嚟講。咁呢個其一啦，其二亦都當我親身去秀茂坪嘅時候咧，發覺唔同曬啦，因為佢已經重建咗啦。我已經係事後幾年之後去再想做 research，即係已經重建咗啦。當時點解發生到消失係因為好多單位就係重建，即係預備重建，咁好多單位空置咗嘛，所以佢哋可以即係咁樣做啦。咁但係上到去發覺重建咗咯，我周圍問嗰啲街坊都可能唔係，你知香港你重建唔係你原址重建噶嘛，好多人重新再搬入去噶嘛，即係其他地區搬入去噶嘛，咁。當時嗰啲人可能已經走曬啦，已經咁，所以冇呢個機會去揾翻嗰啲人啦。呢、這個都唔夠個震撼令我放棄呢個計劃嘅。另一個令我放棄呢個計劃嘅係當時我問到一個，亦都係搭上搭問到一個作者，那個作者係佢寫咗一本書，寫個幾實文學咁樣寫咗一本書，講呢單秀茂坪燒屍事件嘅。咁、然之後我揾到佢，咁但係我一打個電話話，我係一個劇場嘅人，我想遲啲有個戲咧做關於秀茂坪燒屍件事。咁我未講完呢句説話，佢就即刻 一兩句咁講，你哋做戲嗰啲人啊，你有冇諗過人哋感受噶？你哋有你哋點解要咁樣做啊？哇！我俾佢噴到一面屁咁，但係我試下我即係嗰一刻當然唔好受啦。但係諗翻的確係嘅，即係當一件咁嘅事嘅時候，即係係咪純粹為咗滿足自己一個創作願望而去做咧？即係有冇諗下當事人嘅感受咧？點解自己要咁做咧？咁我覺得上咗好好嘅一課啦。當時、 我諗除咗話紀錄劇場係用呢個咁樣嘅形式去採訪或者做一啲唔同嘅資料搜集之外，唔同嘅紀錄片其實都係咁樣去好貼近嗰個事件，走到去最前去當事人或者啲苦主嘅身邊去同佢哋去接觸。咁我諗呢個都好難話去避免到要去觸動到當事人嘅一啲情緒或者佢身邊嘅人啲情緒。咁但係我諗呢樣嘢本身都係有價值嘅，咁所以亦都依家劇場入面會有人去繼續去做啦，胡老師亦都會繼續去推廣，亦都想繼續做呢一樣嘢啦。咁而我哋今日講嘅同志少年虐殺事件咧，其實即係簡單嘅內容咧，其實啱啱已經阿胡老師就講咗噶啦，就係喺呢一個鎮入面有一個同志被虐打，跟住就將佢綁起嚟，然後就丟棄咗喺個荒野度，過咗48小時先至俾人哋發現咗。咁而喺成個戲入面咧，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包括有一啲譬如警察啊，或者係入面嘅大學嘅老師啊，咁同埋一啲譬如的士司機啊等等，咁都喺呢個鎮入面生活嘅。咁因為呢個鎮都係一個比較細嘅鎮啦，咁所以喺呢個鎮入面，好似所有人都生活嘅人都會知道呢一件事件，而呢件事件亦都牽連到去甚至成一个全国嘅事件，大家都会关注。咁而到最后呢、受害者佢过咗身啦，咁而两个嘅凶手啦，可以话系，亦都访问咗佢哋嘅屋企人啦，佢哋自己嘅讲翻呢件事出嚟。咁入面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嘅，亦都可能每一个角色讲咗佢自己嘅一啲睇法。咁但系喺个成个剧本入面系点样去铺排啊，或者有冇啲更加特别嘅嘢，我哋可以嚟紧咧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我哋一劇之本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嘅时间啦，今日咧为大家主持一劇之本嘅咧，除咗有小弟冯杰啦，咁亦都有饺子施淑婷喺度嘅， 系 ，hello， 同埋亦都有胡老师胡海辉， 你好，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介绍嘅劇本就系《同志少年虐杀事件》啊，一个纪录劇场嘅经典劇本。咁我喺睇个劇本嘅时候咧，都系一开始觉得好奇怪嘅，就系佢有一个叙述者嘅角色喺度讲，譬如一班嘅劇团嘅成员入咗去镇入面，咁就去访问嗰度嘅人，跟住咧佢就会讲下一个讲嘢嘅人会系边个，或者对上一个讲嘢嘅人系边一个。譬如佢会话呢个劇团成员啊边个，跟住咧佢就会讲佢少少嘅嘢啦，然后就会讲跟住讲嘢嗰个系的士司机边个边个，咁跟住咧的士司机又会讲翻佢对于呢件命案啦，佢亲历其中嘅，当时佢观察到嘅系乜嘢咧？咁样佢哋都会讲。咁每个有一啲小片段、小片段咁样去组成咗。咁大家可能就可以喺咁多个人入面，可能真系我谂十个、八个嘅角色都唔止添。咁而一齐去拼凑咗成个命案嘅拼图出嚟咁样啦。咁大家可能就可以仔细地去观察到成件事系点样。这个嘅形式，我真系觉得，对于演员嚟讲，会唔会都系一个比较难啲去掌握，究竟点样去演好呢一个戏咧？ 我觉得系因为佢自己本身一个演员要分析好多唔同嘅角色咯，咁所以佢哋，我觉得演嘅时候要点样突出每个角色嘅唔同，唔好令观众混淆，但其实又唔会好令混淆嘅，因为其实慢慢我谂观众睇睇下都会习惯咗。演员不断变换角色，同埋有叙述者喺度噶嘛，咁所以其实个难度会系喺点样可以系诚实咁样去讲到嗰件事咯。 嗯，点为之诚实地去讲到呢件事呢？ 因为好短啊， 即係唔同你一般戲劇咧，即係譬如搞似佢哋以前學嘅或者一般主流嘅戲劇都係你有起承轉合咁樣嚇，有得慢慢俾你去，即係我哋知嗰、那個譬如嗰個高潮嘅 moment， 我哋個高潮嘅時刻，佢有前面嘅鋪排，慢慢俾你去揭露個角色啊，慢慢點樣嚇俾你去揭露你做緊嗰樣嘢。咁但係呢個戲因為佢好片段嘅，咁。所以咧，哇！一嚟咧，你已經可能要即刻到噶啦，嗰、那個情感嚇。咁、但係就冇得俾你慢慢去 develop 咯，因為可能每人係講一句、講兩句，我形容阿 Matthew 係點，或者我同 Matthew 係即系 Matthew 就係嗰個受害人啦，喺呢件案入邊。形容下 Matthew 佢係一個咩人，或者我當時見到啲乜嘢，我當時有啲咩感受，佢冇得俾你慢慢去 develop 嘅。即係頭先我講嘅例子就係你睇《鏗鏘集》，你而家《鏗鏘集》。剪咗出嚟嘅系，譬如一分钟咁样，但其实大家都知访问一定唔止一分钟嘛。如果你实际访问，咁可能之前有 warm up 下咁样去倾下，吓我哋入嚟之前都倾过下先啦，系咪？咁所以但系你舞台上面就冇噶，你舞台上面真系嗰一分钟你就要即刻。截嗰一分鐘出嚟噶咯， 即係譬如佢哋屋企人一嚟就已經講到啊，我自己個兒子過咗身，咁其實佢哋嗰個情緒係同埋佢講嗰段 monologue， 其實我自己睇劇本咧，我係好震撼同埋好激動嘅，即係佢講 爸爸嗰段， 係啊，爸爸嗰段我真係喊出嚟嘅，即係睇劇本嘅時候。 即係最後爸爸話佢原諒嗰兩個犯人， 嗰啲係即時要進入嗰個情緒，我都諗緊哇，點樣可以做到呢？咁樣 呢個都真係有啲難度。咁但係對於觀眾嚟講，又會唔會有個難度就係我分唔到邊一個角色搭邊一個角色啊？咁從而令到我點樣去投入喺個戲入面，會唔會都有啲辛苦，或者需要多一啲嘅心理準備，觀眾先至可以明白得更加好？ 我自己做咗幾次紀錄劇場嘅創作又好，或者譬如呢啲翻譯嘅劇本都好，都的確間唔耐都聽到有啲觀眾呢啲反應嘅，哎呀跟唔到啊，跟唔到啊！但係其實慢慢咧，你用講真，你就算睇紀錄片嚇，你可能跟到嘅係因為你有字幕下面有個 title 啦，咁但係其實慢慢你睇嘅時候，你都唔會好介意。你諗翻你睇紀錄片，其實慢慢你睇嘅時候，你都唔會太介意佢係咩人噶嘛。 但 係 有啲唔同嘅，如果喺劇場入邊，可能一個演員要分析幾個角色嘅時候，咁嗰個時候就可能真係會有啲混亂。究竟佢依家係演緊邊個角色，或者嗰個角色本身佢有個名啦，但係嗰個名本身同件事之間嗰個關係又係點樣咧？咁呢個就要。觀眾嗰個記性係咪要好好先至可以做得到？ 所以都要有啲方法去幫觀眾嘅。譬如我哋嘅做法就係、是，譬如我再做翻，我做呢個同志善良虐殺事件嘅時候，會有 projection 啦，即係會打翻嗰啲人名出嚟啦，即係嗰個人講嘅時候。 好多。 咁同埋會用可能用一啲道具去識別啦，即係某個人戴嗰副眼鏡一定係嗰個人㗎啦，咁樣。 就代表咗邊一個角色？ 就代表咗邊個角色？咁見咗慢慢令到觀眾。一见就望到系呢个角色嚟嘅咁样，尤其是一啲重要嘅，即系由头串到尾嘅一啲会经常会再出现翻一啲角色，咁佢可能会有一个特定而又显眼嘅道具去帮手去识别咯。 我想知道其实佢当中咧，佢写好多对一件事嘅睇法，其实每个人嘅角度都有唔同噶嘛。咁我觉得个困难系喺写剧本嘅时候，佢系点样去选材，或者用边个角色去写去表达交代嗰件事嗰个时间啊，咁佢系点样做嘅咧？其实 呢个就解答翻点解头先即系之前阿杰讲话呢个戏有啲叙述者佢一开头吓咁样点解佢唔 cut 咗啲嗰啲叙述者咧？或者佢其实另一有一条好主要嘅线嘅，有一条线索就系、是、一班纽约嘅戏剧嘅工作者入去呢个地方去了解呢件事，咁、其实咧，观众就好似系跟住呢一班嘅戏剧工作者一齐去了解件事。咁所以你睇翻转头咧，佢嗰个线索嘅脉络咧，就系由开头咧就系介绍下呢个地方吓系乜嘢嘢嚟嘅咧，拉纳米镇系乜嘢嘅地方咧 ，Laramie。因为坦白讲，其实就算对美国人咧， 佢哋都唔好知呢個咩地方。 係美國咁大。 係啊，美國咁大，呢個其實一個好好小鎮嘅地方嚟嘅，即係成個人口佢入邊一句台詞都講話，佢係即係呢個州個州份啦，佢係位處一個叫懷俄明州。如果香港人熟悉啲嘅，即係段背山嗰個背景嗰個州份。咁你一諗起段背山，你要諗起啲牛仔啊、牧羊啊，即係望佢都唔見，係啊，唔見多一個人嘅。佢入邊有句台詞講得好嘅，佢係全美國最大嘅州，但係最人口最少嘅。咁你可以想象到有幾空曠，咁所以對本身美國人嚟講咧，都唔係好熟悉呢個地方，都可能平時佢哋根本就唔知道有個地方添嚇，對 New York 嘅，咁但係發生咗呢個命案咧，就哇突然之間呢個地方成為咗報紙嘅頭條，咁所以你發覺佢一開頭嗰個前面嗰 part 就係會介紹翻呢個咩地方咧，究竟嚇，咁 即係會又係當地嘅一啲人，即係訪問翻當地嗰啲人，嗰啲人就會講翻我自己生活緊嘅地方係點樣樣㗎， 咁開頭第一段。就好似一個鋪落咁樣，就係、是、啊，佢哋覺得呢個地方好好啊，好啊，又空曠又咩？ 但佢都落咗少少懸疑嘅嘢，就係當觀眾未知道呢件事件嘅時候，咁而啲當地人就會講到啊，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好似大家對於呢個鎮嘅印象都係點樣啦。 係啊，所以其實你見佢寫劇本，雖然佢好似一個寫實劇本，不過我成日都話，就算一個好嘅紀錄片咧，其實都有 story， 你都要。講你都要即一個好吸引人嘅紀錄片都係有故仔嘅。我成日引用個例子就係幾年前咧有套戲叫《尋找隱世巨星》，我諗大家會有印象有睇過。你發覺佢係好識講故仔嗰套戲，即佢去到中間有一個位咧，嗰套戲咧令你即係以為嗰個人死咗噶啦嘛，那個隱世巨星。咁然之後突然之間父母話俾你聽未死喎，咁嘅時候嗰、那個你見嗰個敘事手法就好高明嘅，令你一路引去睇。佢同樣咧呢個。其实佢唔系平铺直叙，如果平铺直叙嘅话，唔会有兴趣睇嘅。佢真系慢慢就系有头先嗰啲对比啦，就系佢点解要开头有一段咁样嘅介绍啊？呢、這个地方好风光宜人啊！佢其实就系要攞个对比，就系、是、发生咗呢个命案之后咧，成个地方改变晒。咁你观众跟住就会有兴趣去点样改变啊？咩事啊？我会有兴趣追落去睇。咁所以你见跟住佢就再拉翻出嚟去介绍翻呢个地方究竟嗰、那个。其中一段戏好有趣，如果你是一个作为一个劇情片咧，唔会出嘅。但系佢个剧本而家有一段咧，系介绍嗰个宗教嘅背景。佢有唔佢引用咗当地嘅唔同嘅宗教，因为美国都可以有唔同嘅宗教噶嘛，有天主教、有基督教、有摩门教吓，咁、啊、都系唔同嘅宗教。点样睇同性恋呢样嘢咧？咁因为其实佢想慢慢层层揭开嘅系。因為佢到最尾佢想慢慢層層揭開嘅就係、是、其實唔係嗰兩個兇手本身嘅人咁孤立嘅一個事件，而係成個社區對同性戀嘅一個態度嘅造成咗呢個問題。咁所以點解會有開頭嗰一段嘅宗教嘅背景呢？咁就係呢個原因。咁所以你見佢個翻返去頭先阿餃子佢問嗰樣嘢，其實你如果逐層分開翻咧，佢點樣去鋪排？點樣去慢慢同你好似剝洋葱咁樣揭翻個件事俾你睇？由成個地方個脈絡係點？然之後，跟住就講其他人點樣睇 Matthew 咧？去俾我哋睇到，雖然呢套戲令我覺得勁嘅地方就係成套戲冇出現過 Matthew。因为死咗啦嘛，佢已经过咗身啦嘛，咁你冇得访问翻佢问米嘅，即系除非系咪？咁但系佢外国人唔会噶嘛，咁所以佢冚唪呢其实都系事后嘅访问嚟嘅，咁所以Matthew 完全冇出现过，咁但系你睇完成个剧本之后咧。你覺得好似見咗 Matthew 咁嘅，你個形象係好具體嘅，好鮮明。因為佢訪問其他人，從其他人嘅口中去俾我哋睇到 Matthew 係點。對我嚟講咧，我覺得比一個劇情片嘅拍法更好嘅係，因為人的確係咁噶嘛，你有好多面噶嘛。咁、反而你劇情片嘅拍法，我淨係見到一面嘅話咧，反而我覺得。我可能會同情佢嘅，不過就係同情咯。咁但我唔會咁具體地覺得，咁仔細地覺得一個人喺我面前出現添。但係呢個就唔同啦。咁佢跟住啊，俾我睇到呢個係咩人，然之後跟住就去個酒吧案發現場啦，就話俾我哋聽當時係發生咩事啦。然之後跟住慢慢再揭翻啊，一路之後又點咧？件事點樣發展咧？然之後件事去到最後，當嗰個兩個反審捉咗之後，咁又。 又點樣去解決件事呢？頭先我去到最尾尾臨尾嘅時候，對我嚟講有兩場戲係好 touching， 好 touching 嘅。譬如頭先阿餃子講嗰場啦，另一場戲係個醫院，即係 Matthew 住嗰、那個嗰、那個醫院嗰、那個醫院嘅院長啊，Roland 佢講翻，因為佢哋因為呢件事已經引起好大嘅關注，所以基本上每一日或者朝頭早晏晝都有一啲新聞發布嘅時段，嗰、那個院長就要出嚟去發布翻Matthew 究竟而家個狀況係點咧咁樣。咁然之後到最尾 Matthew 真係死咗，真係過咗身啦。佢要出嚟講翻呢個消息嘅時候，个剧本入边个院长就讲翻当时佢点样讲呢个消息咧，哇！嗰段嘢睇到我好 touching， 心痛。 系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吓。 嗰段，同埋佢讲翻之后，有人 send email 俾佢，话如果佢唔系同性恋者嘅话，你会唔会咁激动？咁呢个对我嚟讲，我都好深刻。原来有啲人咁样谂嘢。 系啊，原来呢个世界，即系佢入边有一句台词好好咧，就系、呢个院长讲嘅。究竟有幾大嘅憎恨先至令到你咁啊？會咁樣諗嘢啊？我唔知咧，因為可能我哋呢一行嚇好多朋友都係同性戀者，咁我哋就更加覺得，即係我哋會接受佢哋嘅，大家會嚇覺得都係人啫嚇咁樣。咁但係的確，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啲人係咁憎恨嘅，你唔明點樣嚟嘅啲憎恨嚇。咁哇，好對我嚟講好 touching 嘅嗰一場戲，亦都係。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但咧，我見入面除咗話一啲當地人講嘅嘢之外啦，其實有一部分咧都係由劇團嘅成員，可能佢係演繹翻自己，佢講翻我喺入面嘅時候有一啲成員佢哋做訪問嘅時候，佢覺得佢好辛苦，佢做唔到落去，佢面對呢件事，佢有啲佢有啲感受啦咁。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位亦都俾到觀眾多一重嘅一啲佢嘅想法啦咁樣，加咗一啲 重要嘅呢、這個就係即係頭先我講，因為觀眾都係好似外人，就好似呢班劇團成員咁，我哋係外人啊嘛。即係佢其實呢班劇團成員所佢中間攝呢啲片段咧，就好似係。即係頭先我講啦，觀眾一路跟緊呢啲劇團成員嘅人去接觸呢啲事咁樣，其實都幫緊啲觀眾去將佢嘅感受可能表達出嚟啦嚇。咁我諗係有佢好重要嘅作用嚇呢條線。 咁其實演員啦，最關心個戲啦，點樣演繹嘅時候，都會好關心個劇本嘅主題或者佢嘅立場嘅。咁其實呢啲紀錄劇場啦，其實佢係嚟自真實嘅事件噶嘛。咁佢本身個劇本係有冇一定嘅立場，或者佢最想講嘅嘢嘅咧？其實 你覺得咧？你哋睇到啲咩咧？純粹睇劇本嘅話， 我自己覺得係有嘅。咁所以我就想知啊，如果你导呢个戏嘅时候，你系会突出个剧本佢原本嗰个最想讲嗰样嘢，定还是啊尽量令到佢跟翻真实中立咁样嘅咧？ 阿杰咧，我又想问下，你觉得有冇立场咧？作为观众、作为读者去睇个剧本嘅时候？ 我覺得有嘅，同埋都幾明顯係有添。我覺得係入面一開始已經講到。咁多個當地人對於同性戀者嘅睇法，咁而有大部分人都係話咁知道有囉，咁但係即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啦，總之你唔好搞到我咪冇問題囉。咁但係亦都會有一啲人係會講到即係好似啱啱阿教主都有提到，就係話有一啲外地嘅人對返呢件事件，佢會質疑喂點解你哋會將件事搞到咁大呢？係咪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嘅同性戀者，所以大家就要咁關注呢件事呢？咁而入面好多人其實都係表示係 唔同意或者反對，甚至係譴責嘅添。咁所以我諗喺寫個劇本嘅時候，亦都有呢一個嘅取材喺度，去揀選咗呢一啲嘅嘢擺咗入去嘅。呢個係我自己嘅啲感受嚟。 係其實講真，就算紀錄片咧，唔會冇立場嘅。我谂如果一个纪录片对我嚟讲啊，一个拍纪录片嘅人，如果话俾你听冇立场咧，我觉得你都唔使 咁 睇 啦。咁呢个有啲问题啊，呢、這个纪录片 因为讲真，你筛选你选择啲咩材料，已经系表达你嘅立场噶啦、 嗯。 但系我谂个重点系你尽量去如实地去反映你所见到嘅嘢。第一啦，第二你唔去扭曲你见到嘅嘢。我谂呢个系一个好嘅纪录片所应有嘅态度嚟嘅。而嗰个立场咧，我觉得呢个绝对有嘅呢、這个戏，我亦都有幸有机会08年暑假我去咗 New York， 有机会同呢个劇团就系、是、个劇本入面都出现过嘅，自己个角色上面出现过嘅阿 Moses Kaufman， 就系呢个劇团嘅艺术总监，佢倾过吓，咁所以亦都接触过佢哋呢个劇团嘅啲人。坦白讲，佢劇团入面人咧，大部分系同性戀者，咁所以你見到成個戲咧，亦都係好明顯佢係 pro 同志嘅。咁但係正正我覺得唔緊要喎，佢支持呢樣嘢，但係佢支持得嚟，你有冇理據先？你係咪有足夠嘅理據表達先？咁我發覺你睇完個劇本咧，發覺你真係覺得你都接受佢，因為佢後面嘅嘢係有理據嘅，同埋佢亦都會盡量唔係淨係單方面俾你睇，譬如入面一段都幾深刻嘅，就係、是、如果你劇情片呢，可能你會更加單方面添，因為如果你劇情片嘅拍法，你可能就淨係同情啊 Matthew Shepard 好慘啊，你覺得佢啊咁樣俾人打死，你唔會睇到另一邊嘅聲音。但係佢入面都包含咗一段戲呢，係講一個一個巡警嘅太太，佢讲话我老公都死咗啦，又冇人理嘅，呢个男仔做咩啫？我听闻啊，佢吸毒嘅啫嘛，佢又滥交又同志，做乜要咁大反应啫？咁样，你想象如果即系佢哋可以唔摆落去噶呢段戏 吓， 但系佢哋都摆落去，虽然 at the end 你见佢其实都系想要去argue翻呢样嘢嘅吓，咁、但系你见佢亦都摆落去嘅时候，佢冇刻意去丑化佢嘅，其实，咁、我觉得呢个系呢、這个系成功嘅嘢嚟嘅，所以俾我哋有立场，但系都尽量去铺陈你立场背后嘅理据啦，同埋去俾我睇翻对面嘅一个立场又系点样咧？你点样去argue翻呢个立场咧？我觉得系。即係咁樣先至個理性嘅討論咯，而唔係純粹情緒上面去，我支持同志，我支持同志嚇，然之後嗰啲反同志嘅就抵你死咁樣。咁我覺得就，如果係一個劇情片，可能就會流於容易流，未必一定嘅，當然都睇過劇作者啦，睇過創作嘅人啦，但係會容易流於頭先咁樣，就係、是、你純粹宣泄咗咯，情感上面支持咗，係嚇，咁、但係就未必去做到效果，係一個討論啊，然之後再去了解翻啊，其實係成個背後個理念，呢、這個社區個理念有咩出現咗問題？頭先阿傑你引用一句好嘅，佢我亦都好深刻嘅，佢哋個拉拉米鎮嘅人嘅口頭禪，嗰句就係 live and let live。我而家譯咗做你有你生活，我有我生活。即係佢好似表面好似好開明呢句説話係咪？哦，咁你同志你哋自己搞嘛對。但係其實你諗下背後隱藏個意思 ，live and let live， 我俾你生活咯。咁其實係已經有個唔平等嘅關係嚟㗎啦，已經係。咁其實背後已經隱含咗一種歧視，即係話 OK， 我其實即係背後嗰個潛台詞就係話我其實唔接受嘅，不過你繼續生活啦 ，OK 啦，我當睇唔到啦。咁係真係嘅真正嘅 open 咩？咁唔係喎。講真，呢一種態度點解我亦都選擇咗即係兩年前選擇去做呢套戲呢？我其實當時都有猶豫過，之前我都有猶豫過，哇！香港人知唔知呢樣嘢得唔得㗎？會唔會向香港做唔做到有冇共鳴㗎？咁但係越嚟越發覺唔係嘅，其實香港我哋表面好似好開明，大家好似好 open， 但係其實呢種心態都向好多人心目中嘅，即係 live and let live， 就係、是、唉算啦，我當睇唔到，你有你做咯咁樣。咁所以令我決定去做呢套戲。 我諗呢啲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改變得到嘅，咁亦都需要一點一點咁樣去累積啦。咁亦都希望啊，我哋嚟緊嘅社會入面啦，咁可以更加開明啦，亦都更加多人去接納多啲唔同嘅聲音或者唔同嘅意見。咁我哋今日嘅一劇之本咧，就同大家分享咗《痛知少年虐殺事件》嘅呢個劇本啦。咁我哋下一個月嘅時候啦，咁亦都會繼續請阿胡老師啦，繼續同我哋分享一啲佢心水嘅劇本，同大家推介一下嘅。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咧再有一劇之本嘅時間，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